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谈规划论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党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是5月18号星期二，今日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的。第一节的节目想同大家谈一下公务员薪酬调整。其实公务员是怎样调整的薪酬的呢？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的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去调查一下市场上面的薪酬趋势，再去给政府去参考其他的因素，再去决定公务员的薪酬是怎样调整法的。今次咧，薪酬調查委員會咧，薪酬調查趨勢委員會啊，咁就係調查咗113間咧嘅公司，咁佢哋咧就14万幾嘅僱員啦，咁就由舊年四月到今年四月期間嘅一啲薪酬變動啦，咁就翻開三個層級嘅薪金級別咧，去睇下各個級別嘅員工咧，究竟佢哋嘅薪酬趨勢係點樣變化法？咁啊，發現到咧就係嗰個低層薪金級別咧就上升咗0.48%啦。中层就上升0.49%，而高层就减少了，跌了1%咁多噶。但是政府去到调整公务员薪酬咧，就唔净系睇下睇呢个嘅市场嘅一啲薪金嘅变化，仲要咧系计埋咧就系政府嘅一啲跳 point 所谓吓呢个增薪额的一些开支的变化。所以如果根据现在那个递增薪额，政府的递增薪额是这个，如果现在讲的这个薪酬趋势的指标减了一些递增薪额的开支，那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讲的是这个薪酬趋势的净指标。三个级别的公务员那个薪酬净指标又会是怎样呢？就会是全部都变晒负数了。高级公务员的薪酬净指标就是减2.04%，中级公务员就减0.54%，低级公务员就减0.68%。咁所以如果政府咧净系睇呢个嘅公务员嘅薪酬净指标的话咧，咁好可能咧就会系三级嘅公务员咧都系需要减薪噶啦。不过咧，咁其实政府去到调整呢个公务员嘅薪酬咧，就唔净系睇呢个公务员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嘅，咁仲有几样嘢睇，包括咧就系香港经济情况啦、政府嘅财政状况啦、生活费用嘅变动、职方对于薪酬调整嘅要求，同埋咧公务员嘅士气噶。咁睇翻上年是点嘅咧？咁上年其实咧，对于公务员嘅薪酬净指标咧， 三級嘅公務員咧都係正數噶，不過舊年咧已經係爆發咗疫情啦。咁見到咧社會上面已經各行各業咧出現咗一啲嘅減薪啊，甚至裁員嘅情況啦。咁亦都見到咧係政府出現咗財赤啊等等。咁所以咧政府喺舊年咧係決定動薪噶。咁好啦，今年咧就得出一个全部都系负数嘅结果，政府又会点样决定呢？咁呢个就要留待行政长官同埋行政会议咧，就系就住唔同嘅因素咧，再去衡量，再决定咧就系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啦。而家见到咧好多嘅公务员团体咧都讲话，即系要求咧就系再次去动薪啦吓。咁睇翻咧，即系过去嗰18年啦，咁其实公务员试过4度动薪嘅，除咗旧年之外咧，仲有2003年、2006年同埋2009年嘅。咁而咧就系公务员亦都试过减人工嘅。2003年之后咧，咁啊立法会就通过咗一个减薪方案啦。2004、2005咧，公务员咧都系各减薪3%嘅。咁好啦，又翻去今日啦，即系有呢啲咁嘅机制咧，去到动薪同埋减薪噶。咁而家政府会点样考虑而家嗰个嘅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同埋点样考虑而家个经济情况，去到决定公务员应该系点样去调整佢哋嘅薪酬呢？各位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转头咧都会同一啲嘅公务员团体一齐倾下呢个薪酬嘅趋势嘅指标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STALL 一个小档摊，同埋 STORE 一个铺头，佢哋个英文嘅发音有咩分别？嗱，事实上佢哋两个系非常极度超级相似嘅。听住 ，STALL 系 stall，stall，stall，STORE 系 stall，stall，stall。咁听落去咧系好似嘅 ，OK。但系咧，佢哋唯一嘅分别咧就系、是、咧。S-T-A-L-L 呢我哋会读埋个 L-M 嘅好多时候。咁所以係 stall,lalalalal。而 S-T-O-R-E 就咁 stall 嘅啫。呢两个字呢佢哋个发音最大嘅分别会係体现于当我个句子后面係有一个向音开头嘅字呢我就特别大分别。譬如有个 IS,is 喺后面向音开头啦。咁我咧愣埋嘅时候就会听得出好大分别啦。The stall is 就系 A L L 嗰个 The stall is 你睇到个 L 会愣埋过去。但系如果你读 S T O R E 咧，你就会听到咧 The stories。OK， 即使我本身个 R 音系唔读嘅时候咧，英式英文啦，咁佢后面如果跟住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咧，个 R 音通常都会读埋嘅。Stories，the stories 同埋 the stories， 咁呢个咧就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風 讨论紧嘅咧就系公务员薪酬调整啊，咁啊根据咧就系薪酬趋势调查咧，嗰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对于三级嘅公务员嚟讲咧都系负数，咁所以话咧如果政府净系根据咧呢个净指标嘅话咧，就代表公务员咧就要减人工啦。不过咧就政府都会考虑其他嘅因素咧，就会再去作出决定嘅。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有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啊，李方聪你好， 系你好，主持 嗱，你代表嘅高级公务员咧，咁喺今次嘅薪酬净指标嚟讲咧，就会系减2.04%啊，咁就按住指标就应该要减人工噶啦。咁你对于呢个指标出嚟嘅结果有咩睇法啊？ 系，其实薪酬趋势 調查咧有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是基本薪金調整，第二個就是額外酬金嗰個加幅。今年咧，我哋睇到個基本薪金調整咧，其實幾個高中梯咧都係喺0.1%，即係政府以下嘅。咁但係今年嗰個額外酬金，即係我所謂花紅、雙糧等等嗰啲咧，今年個跌幅就比較大，就有-2.幾咁，所以得出嚟就-1啦。咁再加埋減嗰個遞增薪額咧，就-2.04。咁其實呢個我哋都預計到嘅。其實我哋舊年都睇翻喺個薪酬趨勢調查裏邊咧，對尤其是高層咧，佢未必能夠。去捕捉到一個私人市場嗰個變動嘅，尤其是喺舊年咧變化得比較大，咁我哋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薪酬嘅調查咧，都係我哋嘅預計當中，雖然係如果自己講就有啲未必係最反映得到嗰個情況。 咁根據呢個淨指標咧，本身就應該要去到減人工噶啦，公務員啦。咁但係即係你覺得政府應該點樣決定咧？考慮係咪應該考慮埋其他因素咧？ 嗱，我諗咁咧，第一方面咧，即係一路以嚟我哋都知道公務員薪酬調整咧係有六個嘅因素嘅，除咗薪酬趨勢嗰個淨指標之外咧，仲有香港經濟狀況啦、市民嘅生活費用嘅調整啦、政府財政啦、職方嗰個要求同埋公務員士氣嘅。咁我哋都希望今年咧，因為嗰個市場咧其實都 pick up 緊，即係復甦緊嘅。其實嗰個市場整體嚟講，我哋都見到開始又請翻人啊，嗰、那個社會又多翻啦。咁我哋都唔希望見到減薪出現啦，因為嗰個會影響其他私人機構去做嘅。咁另外我哋都去諗翻，因為去年咧，嗰個淨指標咧都三個高低中咧，其實都有1.幾至2% 嘅升幅。去年政府就冇嘅計入去啦。咁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咧，將兩年嘅數據咧一並考慮咧。咁變咗嗰個數據就可能係其實就政府好少咁。我哋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埋呢啲因素睇下咧，就可以今年繼續動薪就好過減薪，因為減薪咁對於整個。无论公务员或者整体香港市民都唔系一个好嘅现象啦。 就希望继续动身嘅吓。咁其实今年咧呢个嘅薪酬趋势调查咧，究竟系咪做咧都引嚟过一番嘅争议嘅？因为即系因为始终而家系即系疫情底下啦，咁个经济环境都系非常之波动。咁其实旧年开始就已经有一啲嘅公务员团体咧，就系话系唔想再做，即系唔暂停做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咁你哋嘅立场系点样？ 其實我哋去年呢收到嗰個證數之後，而政府最後決定動身呢，我哋都覺得呢個趨勢調查呢一個問題就係最大問題嘅一個滯後嘅問題，即係當個經濟復甦嘅時候就見到個負數啦，或者當個經濟唔好嘅時候就見到證數就有一個唔係太好嘅現象。咁我哋見到其實去年知道今年呢會繼續呢比較波動嘅時候呢，我都認為喺嗰個調查上高呢好多嘅因素都要需要考慮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去年開始10月開始都已經係冇出席到嗰個會議嘅，因此今年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其實比較少嘅工會參與嘅，主要都係政府就繼續按翻一路以嚟嗰個做法去繼續做咯嚇，咁變咗我哋都去年開始都冇參與嘅。 擔唔擔心即係冇再參與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會喺即係一啲資訊掌握啊，或者係對於即係反映意見方面啊，咁係爭咁啲咧？ 其實我哋又唔係退出嘅，我哋只係覺得今年嗰個數據比較波動，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即係暫停，因為去年正指標都係動身嘅話咧，即係話其實政府要考慮好多嘅因素嘅。咁我哋其實都一路覺得呢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咧係有用嘅，只不過話可能係因為已經30年啦，咁好多私人機構裏面嗰啲叫薪金嘅調整幅度，尤其是今次講緊嗰個額外酬金咧，嗰、那個運作咧有啲喺呢個 survey 裏面未必cover 得到啊，尤其是好多而家已經唔係用一個金錢去做一個酬金噶嘛，咁喺裏邊點樣去反映到嗰個變幅咧？咁無論加減咧，都係未必最好。咁所以我哋去年都覺得應該要再檢討，然後先至再做，而唔係去放棄呢個嘅制度嘅。咁我哋亦都一路都繼續都同政府各方一路都有 regular 嘅上次嘅會議去討論 呢个问题嚟嘅。 嗯，点样睇今时今日即系公务员嗰个嘅工作啊嘅吸引程度咧，或者系留人嘅程度咧，即系都见到咧就系、是、譬如话早前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都有讲到话咧就系、是、2020-21年度啊，因为辞职而离职嘅人数咧有1800多人，比上一个年度咧增加咗近20%啊！你点样睇而家个公务员嘅情况 咧？我谂上即系今年嗰个离职潮系主要都系因为要签署嗰个声明，咁有啲同事可能选择离开，咁的而且确今年系相对比较多嘅，咁但系我哋中觀翻整個公務員嘅架構咧，就似乎都係一個可以接受比較細嘅數目咯。咁我哋估計跟住落嚟應該都平定㗎啦。咁應該喺嗰個視野上高，希望係慢慢 pick up 啦咁樣啦。 嗯，你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呢個薪酬調查嘅方法咧已經用咗好多年啦，需要有啲嘅地方要檢討啦。你覺得檢討方向係點樣啊？ 我估有嗰幾方面嘅，一方面可能係嗰、那個因為我哋要同私人同埋政府去比較嘅，咁我哋要知道翻私人機構而家佢嗰個薪酬嘅結構咧，除咗嗰個所謂嘅基本薪金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酬金嘅。咁酬金裏面咧，包括我頭先講嘅花紅嘅雙輪之餘咧，其實仲有好多，譬如話以股票代薪啊，或者係其他嘅福利咧，係要包括落去啦。咁第二方面咧，我哋有個叫做新嗰、那個調刊嘅開支咧，嗰、那個係其實30年前咧係以前加人嗰個10%咧，咁減1%咧，以前就大家管職雙方都同意，咁但係今時今日可能嗰個加幅只係2-3%，而每一年都要減1%咧，咁嗰個我哋覺得嗰個幾大嘅，我哋都一路都叫政府去研究下點樣去做咧，因為原本呢個嘅指標就係我哋去抵消翻公務員所謂成日跳 point 嗰個問題嘅，但係似乎而家個跳 point 嗰個數咧，好似你今日睇咧就我哋負1%又再減1%咧，似乎嗰個數咧比嗰個年度嘅調整咧就重大啦。咁所以我哋呢個覺得需要諗嘅。咁所以另一方面，我哋都覺得薪酬調整可以都諗一諗嗰個同表現掛鈎呢樣嘢嘅。咁當然呢個就會再複雜一啲，就唔係淨係講緊一個經濟啊或者嗰個純嗰個調整嘅。咁亦都可能係喺嗰個點樣喺嗰個公務員嘅業績裏邊去反映咧。咁呢個可能係再複雜一啲嘅問題咯。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李方聰，多謝你啊。咁李方聰咧就係高級公務員協會嘅主席嚟噶。咁我哋討論緊咧就係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啦。今次個薪酬趨勢調查個正指標咧，咁就三級公務員都得出咧負數噶。咁啊，咁大家點睇咧？係咪話公務員要減人工咧，還是有咩方法處理得更加好咧？歡迎打嚟1872311。聽眾有楊先生咧就喺電話旁邊啦。楊生你好， 你好， 請講。 呢、這個公務員薪酬調查指數呢就肯定跌㗎啦，因為整個香港都跌，咁你冇可能嗰個薪酬會升㗎。不過舊年佢哋林鄭都仲好似加咗人工喎、咁但係問題呢，我就希望即係呢個純粹個人睇法，我冇乜調查乜嘢嘅，純粹就話以往呢就肥上瘦下，咁我希望而家呢就瘦上平下啦，因為下面嘅基層公務員呢就唔好減人工啦，即係不加不減幾次漲先啦，係咪？咁但係高層嗰啲呢就希望佢全部都要減，因為香港做得太差。你諗下，疫苗又打唔到，疫症又未搞掂，失業率又咁高企，咁所以呢所有應該高級嘅公務員呢，即係 D 級以上，我嘅意思係全部都要減，尤其是立法會議員啦。 喂， 立法會議員以前呢就做到好嘢嘅，而家我成日睇32都冇開會咁滯啦。咁嗰啲以前就60个，而家就要加到90，喂，冇咁多啦。 OK， 好啊，多谢晒杨生嘅电话啦。咁都翻查翻少少啲新闻报道啦。咁喺旧年嘅4月嘅时候咧，咁疫症咧就刚刚爆发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旧年嘅4月咧就宣布自己同其他嘅司局长同埋特首办主任咧都会减薪10%，系为期1年嘅咁。咁啊，都唔知会唔会可以回应到杨生嘅一啲意见啦吓。跟住阿听众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喂， 系你好啊，陈生， 系我系， 请讲啊。 我认为系，咁就我认为咧，就低级同中级公务员都应该动身，因为佢哋虽然负数，但系都零点五四、0.68%，唔够1%。咁你不如你 本身好過減薪，就因為你減薪會影響佢自由，因為佢始終收入係較少嘅，但係高級公務員收入係比較多嘅一群，我諗應該承擔共度時間跟翻機制減 2.04%。 咁但係即係高級公務員嚟講，佢上年呢都係喺呢個薪酬趨勢調查係正數嘅時候呢都動薪喎。咁今年如果調返轉減，咁佢一來一回就減咗唔少㗎喇可能。 呢個係，但係始終我講過佢哋比較收入高嘅一群應該承擔共度時間囉。 你啲自己點樣睇？ 譬如金融海嘯之後嗰年，即係2009年都係嗰年係低級同中級都係動薪，因為個薪酬趨勢調查佢哋幅度係好輕微，但係高級公務員係減5%。 係嘅，出現過嚇。嗰時就2009年啦，中級同低級嘅公務員就動薪啦，高層嘅公務員咧就要減5.83%嘅，咁所以都出現咗一啲咁嘅爭拗嚇。 就咁多。 陳生點樣睇而家市況啊？ 而家市況係而家雖然話第一季經濟係有反彈，成增長7.幾%，但係因為其實都係比對按年係比對舊年嘅第一季嗰個基數係好低，咁所以就算你有按年7.幾%個經濟增長，咁始終都係未翻到去疫情之前個水平個。市道依然是麻麻，同埋加上你個疫症唔知幾時完，即係都仲有好多變數咯。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咁我哋電話繼續1872311，聽大家電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同意将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吸引非本地培训香港永久居民医生回港执业。法案星期五刊宪，下个月2日提交立法会。政府建议成立法定的特别注册委员会，订定非本地医学院颁授的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委员会制定名单之后将会直接交予由卫生署署长出任的医生注册主任公布。有关名单将会每3年检讨一次，预计名单上认可医学资格数目不会超过100个。對於政府計劃建議的新途徑，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無需通過執業資格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都不會以單一考試形式評核醫生資格，或者考到試就代表達到一定水平。前年的11國慶日遊行案，民陣召集人陳浩桓、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區域法院法官接納控方申請，反對6名被告繼續保釋。6名被告：陳浩桓、何俊仁、楊森、吳文遠、善仲佳和蔡耀昌被法庭撤銷原有保釋，即時還押。案中有4名被告正是因其他案件服刑，包括李卓仁、梁国雄、黎智英和何秀兰。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一听取求情，下星期五判刑。同案之中，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吴云远和蔡耀昌亦都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禁止内阁官员公开谈论南海议题，但是强调并非意味在捍卫主权方面有所动摇。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之中发出这项命令，表明官员只可以在内阁讨论有关议题。他后来澄清，有关命令不应该解读为菲律宾示弱，强调必须继续海上巡逻，保障和捍卫国家利益。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嘅咧就係公務員薪酬嘅調整啊。咁啊，根據咧薪酬趨勢調查咧，咁啊再減翻咧就係政府嘅一啲遞增薪額咧，咁就得出咗三級嘅公務員咧，高中低級公務員咧，咁佢哋嘅淨指標咧都係講負數噶。咁即係話按住淨指標嚟講咧，就可能要減人工啦。不過政府咧再去決定咧呢個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嘅時候咧，都會睇埋譬如香港嘅經濟狀況啦、政府嘅財政狀況、生活費用等等呢啲嘅因素嘅，咁睇翻咧就其实今次嘅薪酬趋势调查咧，咁就系讲紧调查旧年四月至到今年四月期间咧，就是、一啲公司嘅即系市场上面嘅一啲薪酬趋势嘅改变嘅情况啦。咁睇落咧都可能系即系一啲都比较差嘅数字啦，因为其实见到咧近期咧就已经可以话系回升翻啦吓，有啲数字都系靓翻。譬如话咧早几日咧都系公布咗咧香港嘅最新嘅经济数字啦。香港第一季嘅經濟明顯係復甦翻嘅，實際本地生產總值咧就按年增長 7.9%， 扭轉咗連續六個季度收縮嘅情況。咁至於咧按季節性調整之後按季比較咧嚇，實際嘅本地生產總值咧亦都係顯著增長 5.4%， 係連續三個季度咧係上升嘅。咁至於失業率方面咧，咁就係見到剛剛過去嘅二月啦嚇，嗰個失業率係最高嘅，咁就講緊咧就係、是。失業率咧係講緊 7.2% 嘅，不過咧近期個失業率咧已經係回落翻啲嘅啦，咁所以見到係咪都已經係過咗谷底嗰段嘅啦？如果係用住呢個舊年呢一年度嘅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嚟到決定公務員嘅薪酬嚟緊係應該加定減，又啱唔啱咧？咁大家點睇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另一个嘅公务员团体啦，有华员会会长李葵燕啊，李葵燕你好， 你好，陆主持， 系嗱，今次见到啦，就系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啦，咁啊讲紧系高中低级公务员咧，咁佢哋都系出现一个负数嘅情况，其实咧就系中低级公务员咧，我都见数字系讲话占咗公务员团体九成嘅人口啊吓，咁啊点样睇咧？系咪即系睇呢个负数点样睇咧？系咪你哋预期嘅结果咧？ 其實高中低依三個負數咧，喺疫情底下咧，就受住一啲特別嘅因素影響嘅。咁最主要咧就係要視乎究竟揾咗啲咩公司係參加依個調查。咁啊，大家都知道喺疫情之下咧，係有一啲行業咧係受到即係特別嘅扭曲嘅，即係佢哋嗰個營商咧係受到一啲致命嘅打擊嘅。咁啊，大家可以諗到咧，如果個調查係包括較多依啲公司咧，咁當然對嗰個指標咧一定有影響啊，個負數咧係會更加大啊。但係喺另一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喺疫情之下咧，係某啲行業咧就佢不降反升、哦，即係佢嗰個營業嘅情況亦都即係好咗、哦。咁咁嘅情形，如果依一类公司又有包括入去个调查，或者包括得多啲嘅时候咧，咁对嗰个指标咧，亦都系有一个影响喺度。 即系换言之，你觉得而家嘅薪酬趋势调查嘅公司未能够反映成个市况？ 你可以咁讲，某程度咧，即系唔一定咁客观，因为依啲公司参加与否咧，系由佢哋自己决定嘅。咁有啲公司咧，即係喺個疫情底下咧，已經自己自顧不暇噶啦。咁啊，分分鐘都唔知幾時拉閘。咁可能佢原來以前都參加開個調查，佢今年都唔參加。咁啊，亦都有啲公司咧，就係、是、可能即係都情況幾好喎。咁又有政府嘅資助喎，咁都唔好咁張揚啦，低調啲啦咁。咁又唔參加。咁其實咧，即係終歸嚟講咧，就係、是、啲公司自己係決定參加與唔參加嘅，咁所以其實咧嗰個調查涵蓋公司嘅範圍咧係好難掌握嘅。如果喺經濟平穩正常嘅情況底下咧，可以咁講，某一個行業多一間半間咧係冇影響，冇乜關係，冇乜影響嘅。 Okay. 因為我舉例，如果正常嘅情形，你多一間航空公司同少一間航空公司冇乜影響㗎。但係如果而家今次疫情嚟講咧，大家都諗到。哇，個影響會好大嘅，因為 今次嘅疫情對航空公司啊、對旅行社啊、對酒店啊嗰啲咁樣咧，就真係有致命嘅打擊啊！咁所以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受疫情影響咧，其實即係華聯會就做咗成四十幾年調查啦。咁我哋就即係知道咧，其實佢嗰個方法咧係存在有依啲，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缺點。咁所以我哋其實舊年咧就建議政府同埋新常會咧就停做薪酬趨勢調查。咁啊，即係我哋即係就即係好著緊。即係個調查個客觀性同埋佢嗰個公信力啦，咁啊，但係即係新常會同埋政府都照做啊，咁所以華員會我哋今年咧，我哋冇參加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依個出嚟個指標咧，嗰個參考性係參考價值唔大咯，因為其實好難咧，即係睇到佢係好客觀咁樣係反映私營機構嘅情況。 李國賢，我想問一下，即係其實你有自己掌唔掌握？呢113間即係接受調查嘅一啲公司咧，咁其實同埋係邊個去決定即係呢啲公司係去接受調查嘅咧？ 其實即係公司係啲乜咧？就應該咧係去到咧係即係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之下嗰個調查組咧，佢哋就最清楚。咁原則上咧就係咧首先咧第一步咧係邀請嘅，即係話佢哋個方法就係佢哋邀請啲公司即係參加咁。咁但係即係邀請還邀請啦，啲公司參唔參加咧，佢完全係自己係決定嘅。咁 okay， 即係當然呢啲係冇得強制，更加即係唔可以勉強嘅。 咁你覺得比較好嘅調查方法應該係點咧？ 其實即係好難嘅，我哋即係你可以話咁樣，我哋曾經研究過咧，係抽樣調查，抽樣調查就好似客觀啲啦，係咪啊？即係每個界別我抽一定嘅數目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抽到嗰間公司佢唔願意參加，佢亦都唔想提供資料俾你，咁就冇得強制喎。咁你變咗咧，如果你純粹靠抽樣調查嘅時候，可能是某個行業就好多，某個行業就好少，咁咪一樣出現咧，係唔客觀咪唔平均咯。咁所以即係話咧，即係邀請其實咧唔係話一個即係唔可以接受嘅方法，但係即係話依個咧個設計咧比較上係喺一個即係正常嘅經濟環境底下咧，係比較上係好嘅。如果好似疫情之下咧，你根本對某一啲行業係一個好大嘅扭曲噶嘛。嗰啲扭曲咧，佢唔係話佢自己即係唔想做生意，唔係話佢自己經營咧係即係好有問題，而係話根本個疫情影響到佢係做唔到生意，或者根本係因為政府一啲即係防疫嘅措施啊，係阻礙咗佢正常嗰個經營嗰個情況。咁你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如果你做個調查咧，係某程度咧係影響嗰個客觀性啦。 好啦，咁而家就個薪酬淨指標咧就係負數啦。咁按住淨指標嚟講咧，就係要去到減人工噶。咁但係咧，就政府亦都會即係關注埋或者考慮埋其他嘅因素。你觉得政府应该怎样去处理今次公务员的调整？ 其实我想澄清一样，就是在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就不是跟这个是薪酬趋势指标去调整的。 其中一个考虑、这 个、是其中一个考虑，我们经常是一篮子因素。所以我们去年已经是向政府就建议要求政府你停做薪酬趋势调查，因为都未必一定能够客观地反映个实况。因为我们还有其他那些指标可以考虑。咁呢啲指標包括埋就係、是、成個社會嘅經濟狀況啦，咁睇到㗎有數字㗎，係嘛？咁政府嘅財政狀況啦，咁另外就係、是通脹啦，譬如好似第一季嘅通脹，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都上升咗 2.8 啦。咁公務員士氣，咁士氣其實喺依刻嚟講咧，公務員真係好需要士氣嘅，因為咧即係疫情嚟講咧，去到而家已經成年幾啦。即係冇人估到咧，係即係咁耐啊！因為即係可能有沙士嘅經驗咧，就覺得啊幾個月可能個疫情自己會消失咗。但係今次唔係、哦，即係而且去到依一刻咧，都唔知幾時先完結，因為即係你依個係一個全球性咁啊，亞洲仲喺度爆到熱熱冚冚。咁啊喺成個疫情期間咧，其實公務員個工作量咧就係、是、多咗好多嘅，醫務人員唔使講啦。 另外就是做实验室化验那些，即是日以继夜去做。咁跟住好多呢，即疫情嗰啲措施要執法。即係譬如好似你哋食肆要隔 1.5 米啊咁样啊，或者等等啊嗰啲咁。全部呢係公务员去執法。嗰啲强检亦都係啦。即係做通宵啊，第日即係第二朝就要按嘅时间呢係解封，就俾啲市民返工啊，俾啲学生上即係不返学。咁所以其实呢就压力比较大嘅。 吓应该喺疫情之下即係都考虑到公务员嘅士气啦。 是啦，咁啊，即系当然，公务员诉求亦都系会清楚啦，所以我哋希望咧，就系政府能够考虑到咧，系平衡咁啊，作出得系公务员咧系动身嘅考虑。 OK， 好，唔该晒阿李葵燕噶，李葵燕咧就系华员会会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听众林生喺电话旁边啦。 你好， 林生你好， 你好，我的士司机做家嚟嘅。我認為李葵燕咧就走正面啦，即係唔跟嗰個機制，喂著數你就跟，唔著數你又唔跟唔得噶嘛，因為唔好取消個機制啦。啊，咁我認為咧，我的士司機啊，我嚟計冇講第二嘅，我收入啊都比好驚啊，嗰陣時少咗1/3，最嚴重嗰陣時唔見1/2。咁我喂你唔可以咁噶嘛，个个都挨噶嘛，你公务员唔系话蚀底晒喎，你好多唔使翻工喎，我都要攞想 加啲就即系再加工作啦， 有好多都唔使休又唔使开工喎，休咗成年喎，有啲部分要开工作，即系再加工作嗰啲，咁我哋你有机制就跟，冇机制可以唔跟，你跟开就跟，你前嗰几年加人工，你就冇话动身。你唔可以咁噶嘛，知唔知啊？ 好多谢晒林生嘅电话，不过咧都要考虑翻咧，即系旧年啊嗰个薪酬趋势嘅调查咧系正数，咁但系结果政府都系决定咧就系将公务员动身啊，咁所以今次出现负数嘅时候，政府应该点样抉择咧吓？咁都值得大家继续讨论落去。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保护生命，关怀常困，维护尊严。提名区去参加印度年像好吗？ 梗系好啦！ 想嘉许好人好事， 就即刻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像。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当建筑物的屋顶出事的时候，在下面的人是相当危险。例如在美国的密尔沃基棒球场，兴建中的活动上盖就严重出事。 听说好像爆炸一样，吓到人人都鸡飞狗走。 而在康涅狄格州就有个体育馆的天花倒了下来。 不是吧？ 究竟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住咧就讲讲咧关于疫情嘅问题啦。嗱，因为咧就系嗱香港咧就本身就同新加坡咧就系有一个旅游气泡嘅协议啦。咁但系因为咧近期新加坡嘅疫情反弹啊，咁所以咧个气泡咧都要再延期咧去到举行啦，去到先至通啦吓。咁但系睇翻咧就系而家香港仲有冇条件同其他嘅地区咧就做一个嘅旅游气泡咧咁。嗱，见到咧就系本港而家系新增一宗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仲系输入个案添。咁好似近排咧嗰個嘅香港嘅疫情咧都係轉趨穩定啊！咁喺呢個時候咧，即係有冇條件去到同其他嘅地區，尤其是啊，即係澳門同埋內地去做呢個旅遊氣泡嘅一個嘅通關嘅動作咧？咁有啲議員咧就話啊，其實都明白咧，即係內地咧可能對於香港嘅疫情係咪即係已經穩定啊？咁就都有啲嘅考慮噶。咁會唔會就係做一啲部分先？譬如話係做一啲嘅商務氣泡，俾一啲就係譬如打咗疫苗嘅人士、經商嘅人士可以免檢疫上內地啦嚇。咁其中一個即係建議嘅咧，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林建峰啊。林建峰你好， 陆宇哥你好。 嗱，你就建议咧，就系政府同内地咧，就系争取呢个大湾区嘅商务气泡啦。不如请你讲下你嘅讲法先啊嘛。 嗱，我哋就建议政府啦。嗱，首先我哋要继续做好我哋嘅外防输入啊，内防反弹嘅工作。咁亦都要定出免检通关地方嘅优先次序。嗱，咁首要嘅工作咧就系全力。爭取大灣區商務氣泡先行， 嗱，我哋睇到新加坡嗰、那個旅遊氣泡咧，就啱啱爆咗啦，嚇、 嗯！ 唔知點解兩次同佢都咁好彩嘅，嚇、一次就香港爆，一次又嗰邊爆。咁但係我聽到好多香港人，其實佢哋都係好渴望咧，我哋同大灣區嗰、那個邊境咧係可以盡快開通嘅，嚇、啊！咁嗱，所以基於不同嘅意見咧，我較早之前咧，我亦都親自向特首咧提出呢、這個大灣區商務氣泡嘅具體建議嘅。嗱、啊，其實未提出呢個之前咧，我就提出一個大灣區旅遊氣泡嘅。但係基於商務咧係緊要嘅，而家特首都成日講嗱，當呢個疫情過後咧，我哋點樣可以重啟經濟咧？呢、這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就話，如果兩地經貿嘅人士咧，如果係打咗兩針疫苗，同埋過咗14日之後咧，就可以透過一個配額制度，例如每星期可以有幾多人可以申請嘅，咁就免隔離就前往大灣區指定嘅城市。咁指定就譬如一個佛山咁啊，佛山東莞就東莞，但係咧只限專車咁。因為咁樣咧，佢哋就唔會坐公共交通工具，亦都唔會接觸太多人啦。咁亦都係以一個點對點嘅方式停留特定嘅時限。咁例如7日往返內地啦，其實一日咧係好悶噶。你知你過到去又要做依個拆檢，咁又要等回收，咁然後坐2-3個鐘頭車。咁所以我哋咧就建議，如果用7日，咁你未唔係一定要用曬7日噶嘛，係嘛？咁我哋認為咧，落實呢個大灣區商務氣泡條件咧係較為成熟噶。嗱，首先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疫情咧，近期都係平穩嘅。如果唔計嗰、那個4歲嘅小朋友啦，嗰、那個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其實香港已經24日啦，冇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噶啦。咁內地嗰個疫情咧，我哋亦都睇到咧，持續穩定向好嘅。咁當然有3-6個地方咧出現一啲特別嘅情況，但係佢哋好快好快去處理得到嘅。咁佢哋一個嗰、那個抗疫表現咧，亦都係有目共睹啦。咁嗱，講開經濟，我哋從本港經濟復甦嘅角度出發啦。我哋應該盡快打通同內地嘅聯繫，恢復兩地人員嘅正常往來，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重申一次，其實重振經濟是各行各業的共同願望來的。我亦都希望政府努力爭取大灣區商務氣泡的先行。 Okay. 所以呢，一旦如果真的落實，如果同埋順利推行的啦，我覺得下一步我正話都有提過噶啦，就可以推出呢個大灣區旅遊氣泡。咁呢個我認為咧係可以為香港咧，香港嘅經濟咧注入一啲活水嘅。 OK， 頭先你提到咧話可以用專車去到接送喎。咁嗱，即係譬如你話有限額、有配額都好啦，咁都可能講緊係即係幾百名嘅經商人士啦。你覺得應該點樣去安排嗰個專車咧？係咪由政府去安排咧？政府安排俾啲經商人士去到即係來往，咁係又係咪合適咧？你覺得？ 嗱，其實好多如果在上面長年經商的人士呢，他自己也有過境車的了、嗯啊、這個就不是那麼複雜的。現在也有很多過境車是可以租用的，這個在安排上面都不是困難的。所以當然啦，因為這個主要是經商啦，旅遊那些第日就不同的了，如果旅遊就一定要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了。所以我認為如果避免太多所謂交叉感染嘅機會嘅咧，咁如果用專車同埋點對點咧，咁呢個方法係穩陣嘅嚇，亦都可行 嘅嚇。但係如果係即係佢自己安排啲專車去到做交通工具嘅時候，咁邊個可以確保佢真係點對點，而唔會話即係佢做一啲嘅其他嘅消閒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用途咧嚇？ 嗱，其實咧過往都有依啲咁情況做過嘅，咁上面咧市咧，你去個指定市嗰度咧，佢都會有人escort 你嘅，即係陪同你嘅。咁嗱，咁當然我哋自己要自律啦。咁咁佢哋亦都要為自己嗰個城市嗰個安全 盡力噶嘛。咁所以我哋自律，咁佢哋亦都，我哋唔好用監管嘅字，係啦。咁大家都去監察一下整體嘅情況會唔會係咁順利啦？咁過去都有依啲咁情況出現過嘅。 嗯，嗱，你覺得而家即係香港商界啊，需要上大灣區度經商嘅需要有幾大咧？咁同埋譬如你話要配額咁啦，你覺得幾多配額先係合適嘅咧？ 我覺得咧，就而家其實你就算要佢哋14日再加7日咧，佢哋好多人都已經喺上邊嚟噶啦。不過同以前咧個運作有少少唔同，以前咧佢就一二三四五喺上邊，咁啊禮拜六、禮拜日翻翻落嚟。咁而家咧，因為要隔離啊嘛，咁有可能一上咧就上去兩三個月先翻嚟。咁呢個比較辛苦啲嘅，困難啲嘅。咁配額咧，咁我覺得如果你最初唔好話太多啦，譬如每個星期可以有1000，咁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 嗯，咁係咪仲要有一啲嘅可能係叫做各自嘅機制啊？即係譬如話疫情出現咗反覆嘅情況，咁係有一啲嘅機制去到爆破咁樣嘅咧？ 係啦，嗱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咧，清零點樣清零咧？咁我哋而家香港已經係冇揾唔到不明源頭的啦，譬如兩個禮拜， 半分鐘嚇， 如果兩個禮拜我哋唔超過幾多個不明來歷嘅嚇，不明冇依啲情況底下嘅咧，咁啊繼續落去咯。如果一超過依個數字嗰陣時候，我哋咪立刻檢討咯。一定要有個指標嘅。 好啊，唔該曬林建峰啊，多謝你。 OK， 好。 林建峰咧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都唔止佢啦，對仲有其他嘅商界人士，譬如話係廠商會會長啦，都有係建議咧就係設立一個同內地嘅商務氣泡啊。大家覺得點咧嚇？繼續討論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啦，慢线有坏车噶，龙尾接近九龙货仓。重复一次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过咗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要实施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8.7 八升四毫，中移动50蚊一毫系升个三，小米集团26.6升四毫半，中国平安81.75升毫半，港交所454.2升9.2，蒙牛乳业44.55系升咗四毫半。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中国保力科技、KK 文化、山东麦隆、瑞强集团同埋盛隆国际。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中国中石控股、荣丰集团亚洲、青岛控股、亚洲资产和华星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2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0点，系跌咗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4，人民币6.427，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港金收市报17,3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7美元，卖出1868.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观塘绕道一带嘅交通。之前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喺面粉厂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就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面粉厂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一带仲系较为多车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排到演艺学院。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啊，金文峰你好， 你好。 金文峰啊，呢一次嘅时间想同你倾下咧，关于系天主教香港教区新任嘅主教人选啊。嗱喺寻日咧，教宗方济各咧就任命咗耶稣会会士周守仁神父咧就作为天主教香港教区下一任嘅教区主教。咁睇翻咧，其实教区主教呢个位咧就已经出缺咗两年啦吓。咁啊，之前咧就系都有传过唔同嘅一啲热门人选噶。咁有啲咧就被视为开明派啦，就例如教区嘅副理主教夏志成啦，同埋咧就有啲被指为比较亲北京啦，例如系教区神父蔡慧文咁样，今次咧都系落选嘅，咁结果咧就系教宗拣咗呢位嘅系耶稣会嘅会士吓周守仁神父咧，就作为下一任嘅天主教香港教区嘅主教啊。咁睇翻咧，即系天主教教区嘅事咧，都唔净止系天主教嘅事啦，因为咧即系嘅天主教旗下咧都好多，譬如系学校啦吓，有90多间学校啦，有好多嘅社福机构啦。亦都系讲紧，就譬如佢哋喺选委啊，里面咧都系有票啦，同埋咧就系好多时都为住即系啲社会嘅问题咧，都会去发表佢哋嘅意见噶。今次吓，即系呢个下任嘅教区主教嘅人选系呢位人选，阿金文峰又会觉得有冇咩嘅意义咧？ 其实我哋睇翻即系嗱，而家就我哋一路讲紧，即系或者有风传，即系中梵想建交啦，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未正式有呢个外交关系。咁其实好多时都系讲紧啊，即系就住即系睇紧梵蒂冈点样去处理香港教区，甚至系一啲内地一啲神迹嘅手法，咁咧就去决定，即系或者睇啊，究竟梵蒂冈点样样。是遠離北京啊，定係親近北京？即係呢個我哋係一路都關注緊呢一樣嘢，特別係梵蒂岡，即係喺歐洲或者一啲西方嘅社會裏面，佢有佢自己特殊嘅意義啦。呢個國家，咁所以喺今次嗰個人選方面，我自己又咁睇，即係其實有冇提過一啲名嘅，即係一啲人咧，即係就相對好明顯咁表咗一啲政治嘅態度嘅，即係有一啲就好親北京嘅，有啲相對嚟講就係對北京嘅政權係有一啲唔同嘅或者一啲反對嘅意見嘅。咁所以今次其實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可能梵蒂岡就啊咁，既然已經有一啲所謂嘅熱門人選，佢哋喺嗰個政治上嘅表態可能太過突出啦。咁佢反而就可能揾一個咧，相對即係我哋睇翻咧，即係而家呢一位咧，就雖然佢都有曾經咧就住某一啲嘅社會事件有表過態嘅，即係我哋都睇翻一啲報道啦。咁但係都未話去到一個位置，就話、是、我行出嚟咧就一定係親中或者反中。反而佢咁樣樣做咧，係咪可能俾一個更加彈性喺將來即係處理呢一啲政治問題，或者直接講啦，就話可能根本就未必話可能會再好。明確咁樣喺未來咧表達一啲政見，咁令到咧即係可能中梵嘅關係未必因為呢一位嘅人士咧，咁啊喺未來喺外交或者有機會發展外交上邊咧，就係、是、出現一啲波折。 嗯，系咯。嗱，睇翻呢位周守仁神父啦，咁都有啲嘅简历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咧就现年62岁，咁而家咧就系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同埋咧就系华人书院，讲话狗话都系啦，咁系呢华人书院嘅校监嚟噶。咁佢咧就头先阿金文峰都话佢都有试过一啲社会事件上面发表过一啲意见啦吓，包括咧就系喺旧年啦，咁就系佢都有谈及一啲嘅校园政治活动啊，咁佢都话咧系会去了解啦吓，话学校会愿意聆听学生嘅，咁所以都系即系旧年九月嘅时候讲嘅说话嚟噶，佢亦都讲到咧，其实佢就认为咧学校就唔系政治组织啦，咁所以校内咧进行一啲嘅政治活动啊，包括系罢课啊、政治宣传咧。都是不恰当的，不过如果真的有学生真的这样做的话，他就说会以聆听、对话、指导或者就其他的教育手段去到跟进，都被视为一些都比较是虽然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但都看来是一个比较愿意沟通聆听的一个角色，可能对自己从就是做了很多年的教育是有关系。咁头先都讲到咧，佢系耶稣会嘅中华省会长嚟噶，咁所以咧都外界都分析咧，佢自己同内地嘅关系咧、都算系即系比较良好一啲吓。咁系咪真系一个叫做比较平衡到啊各方嘅一啲考虑嘅一个人选咧吓？ 其实如果而家照咁睇，就应该就系咁样样，即系正如啱啱咁分析，即系如果而家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中国喺外交上咧就都比较强硬，特别可能对一啲欧美国家上面即系。 佢哋成日所謂嘅戰狼外交，或者外界稱呼佢為戰狼外交。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都知道，即係現任嘅教宗其實對中梵建交係有一定嘅興趣，即係你見到佢多次都表示緊呢一樣嘢。咁如果係而家呢一刻，可能特別坐喺香港呢個位置嘅人咧，如果佢太過有一個好特別係一個反中嘅政治立場咧，好明顯係有機會。對而家嗰個教宗嘅一個計劃咧，係有影響。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可能現任嘅或者即係阿周神父咁，佢可能佢相對喺政治上面未必咁一個咁強烈嘅表態。相反係喺可能因為佢做過咁多年教育啦，正如你所講，佢願意一個聆聽溝通，甚至係佢可能同內地有一定嘅良好關係嘅話咧，咁似乎咧係對成個宏觀，即係可能梵蒂岡嗰方面睇咧，就可能嗰、那個未來嗰個外交路線咧係比較符合嘅。 嗯，咁其实咧都有，即系譬如佢今朝早啦吓，呢位后任嘅香港教区主教啊，周守仁神父咧，都系出嚟见咗记者啦，咁都俾记者问咗好多问题啊，有啲位咧觉得话啊，其实你哋啲问题都真系几难噶，咁你头先讲到话嘅一啲即系中梵关系咧，佢都有咧去到谈及啦，咁就话周守仁就相信咧，香港教区系咪会即系有记者问句啊，会唔会话譬如香港教区可能会改变模式啊，或者甚至系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咧，咁佢相信咧就话咧系咪加入爱国会咧要梵蒂冈去检视啦，但系就呢个问题咧就同中梵协议咧系无关啊，呢个协议咧系有关于就系主教嘅任命啊，咁都提得出即系佢对一啲即系中梵关系一啲嘅睇法啦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1啊，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冇啲系天主教嘅教友都可以讲下你对于呢位新任嘅主教有咩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圣母圣依堂主任司铎阿罗国辉神父啊，罗神父你好， 罗神父你好， 你好你好，系啊， 系点样去评价呢位后任主教周神父啊？ 非常好啊，即系第一系一位即系比较年轻一啲噶啦，咁第二佢一直都同学生一齐嘛，咁好欣赏佢。怎样陪伴啲年青人，都陪伴住可以话得我哋嘅下一代。咁呢一个咧，我觉得我哋一个咁嘅主教，懂得去陪伴同埋交谈嘅咧，非常欣赏。 嗯，头先我哋都讲啦，即系事前咧一啲。叫做熱門啲嘅人選啦，有啲被視為開明啦，有啲被視為比較親北京啦。咁今次都落選啦，咁而係揀咗呢位嘅周守仁神父。你覺得對於即係譬如而家喺個社會氣氛、政治氣氛之中，教區都可能好多嘅一啲嘅撕裂啦，或者對立咧，咁會唔會有一個即係修補嘅幫助喺度？ 如果你哋係咁睇咧，咁我都會覺得有啲事實咯。事實上。唔系净我哋教会噶，全个香港啊都应该要修补啦。咁作为教会呢，我哋都应当啦系管系严啊嘛。咁而周神父啦，佢一直以嚟啦，佢同学生嘅相处啊，都系嗰种深嘅交谈，即系唔系嗰一种好似佢今朝早所讲嘅，系一个演讲厅嘅交谈。即系演讲厅嘅交谈，咪你讲你讲，咁啊我讲我讲咁，咁真系一种可以话得去听对方嘅心，咁呢一种先至系真正嘅可以话迈向啊嗰种相互嘅了解咯。咁呢个应该系一个亮光啊。 系 欣赏嘅， 明白。或者咧，你对其实周神父嚟紧咧出任呢个位置咧，你有冇话特别嘅期望，或者希望佢可以做到边一方面嘅工作咧？ 嗱，每一个人嘅即系气质啊、专长啊，咁固然啦、啊，有佢嘅优次啊，亦都有佢关心嘅事。咁作为一个教会嘅领袖咧，我谂正如佢今日喺。记者会都讲啦，首要嘅啦系同行者，系一种交谈嘅同行者。咁当然啦，目前香港嘅社会啦，特别系年青人，而且周神父一直都系同学生一齐噶嘛。佢今朝都提过啦，要了解年青人啊，要同年青人行 一起行他们人生的路啊。所以我自己个人呢好期望我们的主教，我们的后任主教呢周神父啦，将来的周主教啦，能够按他一贯的神恩啦，能够与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啦并肩的。 阿罗神父啊，其实阿周神父咧，佢自己嘅背景都系真系做咗好耐嘅教育工作啦。咁但系即系睇翻，即系佢而家都系即系继陈日君枢机之后咧，就另一位咧就嚟自修会嘅人士咧，就将会做主教啦。咁但系佢自己都话咧，对于教区嘅事务咧，都唔系话最熟悉啊。你觉得一位由嚟自修会嘅人士做主教，有冇一啲嘅挑战性嘅地方咧？ 嗱，咁嘅，我哋天主教会拣一啲。神职人员咧，第一就唔系好似一般拣卒咁拣。咁阿周神父自己今日都讲啦，经过多轮嘅一啲咨询啦，同埋要分辨啦，我哋好重视个分辨，系咪嚟自天主嘅意思啊？系咪真系天主愿意我用咁嘅方式去侍奉佢啊？咁。咁因此缘故咧，我哋拣嘅时候咧，系拣人啊，拣人啊，就唔系拣修会啊。所以当阿周神父佢成为主教嘅时候，佢唔系耶稣会主教噶啦，佢就系香港教区嘅主教咯。就所以咧，同佢嘅修会咧冇直接嘅关系嘅。不过咁。每一个人的出身呢，个原生家庭呢，对这个人呢都有好大的影响。我想天主呢有他的能力，在不同的时候呢要有不同的仆人。我今天很开心地听到周神父呢讲出他的一些抱负。因为呢正是我们今天香港需要呢同啲年青人同行嘅时候，咁、 okay, 天主就揾咗佢可以成为我哋嘅主教，希望我哋教会能够同年青人同行。咁喺呢度呢亦都唔单止係年青人，应该话係同香港人同行。喺佢记者会完结嘅时候啦，佢再三强调啦，我哋要为啦香港我哋所痛锡嘅所爱的香港。所以我相信呢他只不过是按他的专长，咁首先啦可能我都期望的是与青年人。但是这个只是起点啫。 明白 明白。 他作为主教呢都是跟整个香港人一起行。 是啊 沟通。 明白明白。刚刚听到你讲呢，就是一路都讲緊，就是周神父他可能比较擅长啊，或者长处呢就是跟年轻人去沟通啊同行。其实会不会即是今次揀了他呢，其实都讲即是可能另一边都反映到，即是不是现在教区呢可能跟年轻人的沟通呢可能不是那么足够，或者有些什么问题呢？ 我又唔觉噶喎，咁因为时时都可以多啲噶嘛，时时都系唔同嘅方法噶嘛。嗱，好老实讲咧，都系时机嘅。今日嘅年青人好多郁结噶，今日年青人有好多嘅冲击噶，咁适当其时咯，咁咪有一个人咧特别关心下佢哋都好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唔等于咧，以往我哋做得。够唔够啊？咁有阵时啲嘢唔系够唔够，而系可唔可以更好啊？可唔可以加把劲啊？加油啊？咁， 你觉得 时机啦？ 罗神父，你觉得即系阿周守仁神父嘅上任啊，对于中梵关系嚟讲冇咩帮助咧？因为佢都系即系耶稣会嘅中华省会省长啦吓，咁变咗会唔会都有啲嘅沟通可以做得到咧？透过阿周神父， 我哋时时都要咁嘅沟通嘅，咁我谂咧，今日朝早佢都讲啦，教宗写一封信俾佢，表明咧即系揾佢做主教嘅心愿。咁其实我哋个个人都可以同教宗直接嘅相通噶啦。咁所以固然佢能够作为主教啦， 都可以同主同教宗多啲嘅联系啦。咁所以呢，我哋系同教宗嘅相通同埋联系，咁啊盼望住周主教啦、周神父啦，日后呢可以多一啲啊，即系将香港嘅处境啊，咁喺呢个普世教会里边都表达出嚟啊，将我哋香港人嗰种嘅心声啦，亦都喺即系世界嘅可以话普世啊嘅一啲环境里边啦，都表达到出嚟。 嗯， 咁呢个系需要嘅。 啊，罗神父啊， 香港始终系一个。 除了神職人員之外呢，你有沒有了解到教友對於今次任命的反應啊？他們是不是都同意啊？周神父做這個主教角色啊？是 啊，因為今早我開離散， 嗯， 一講出這件事的時候大家鼓掌喔， 哦， 啊，那這個即是給我很大的一種，啊，那即是大家，啊，我說今天我們特別為我們的新主教祈禱，那大家在鼓掌，那我相信呢，嗯，大家心中有数，我哋希望天主俾到一个啊富有活力，又能够亲近年轻人嘅，亲近市民，与市民与香港同行嘅一位主教咯。 好啊，唔该晒罗神父，多谢你吓。罗神父咧就系罗国辉神父啊，佢系圣母圣医堂主任司铎嚟嘅。嗱，金文峰啊，头先啊罗神父分析咧吓，都觉得啊周守仁神父咧就做教区主教咧，都系有好多嘅同年青人沟通啦，甚至即系与年青人与香港同行嘅一个意味啦吓。你又同唔同意咧？ 其实就如果睇翻佢嘅背景咧，即系我哋啱啱都讲过，即系佢喺教育方面咧都花咗好多时间啊。咁啊，包括啱啱阿罗神父都讲到啦，即系佢喺同年轻人沟通方面咧，的确系有一个优势嘅。咁我都同意嘅，即系其实啱啱我都问咗佢一题问题，即系教区同年轻人嘅关系。咁我哋其实都睇得到，即系而家年轻人，即系啱啱阿罗神父都讲到啦，即系有一啲怨气，有一啲嘢郁结。咁啊，佢啊。就講緊就係永遠都做多啲係更好嘅，咁我都當然同意啦。咁我都希望咧，即係嚟緊阿周神父即係做就任主教之後，你去多啲同年輕人溝通。 不過周神父今朝見記者時，即係頭先羅神父都有提到啦。咁，就有一句説話咧，都有啲言外之音啊，就係話咧，即係溝通咧，就係講嘢咧，就唔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好大嘅演講廳嘅對話咧，只係一場 show 啫，就唔係對話。咁佢冇讲系乜嘢系大演讲厅嘅对话啦，咁大家可能会諗起即系之前呢就社会运动期间呢就系特首呢都系喺一个嘅即系体育馆同啲市民对话，系咪呢类呢即系周神父觉得唔系对话系咪呢？ 咁我唔知佢有冇指明边个或者有冇言外之音啦，不过我同一样嘢嘅，即系沟通同埋对话呢真系要即系可能更加即系多啲嘅聆听对方，唔单止自己讲，咁我呢一样嘢当然系同意 嘅。好啦，我哋听一节嘅七点钟新闻返嚟呢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关注港办事处人员会坚守岗位，持续运作，提供台港民众相关服务。深圳福田区华强北蔡格大厦中午突然摇晃，专家初步检测发现大楼周边场地未见地面裂开的情况，亦都未见幕墙板块脱落损坏。相关具体情况和原因仍然有待進一步調查，會及時公布。事發在中午12點半之後，蔡格廣場工作人員接到租戶的報告，說感受到大樓搖晃，管理處隨即透過廣播通知各樓層的民眾緊急疏散，廣場內所有人在下午2點鐘之前完成撤離。福田區接報之後啟動應急響應，區相關部門組織專家組到場。深圳市应急管理局说，经查看并分析数据，深圳市今日未有发生地震，相关部门正核查蔡格大厦摇晃的原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4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一宗交通意外嘅消息，咁就喺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福道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车龙排到去近太子道西。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太子道西。咁所以而家啦，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咧，反而就唔系好长啦，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内湾仔龙尾系近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啦，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东隧嘅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车多，龙尾排到去近演艺学院。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道都是多车的，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新墟嗰段比较多车，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五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吓。金文峰话想同你倾下咧关于医生嘅问题啦。咁香港成日都话咧医生嘅人手短缺啦。咁究竟应该点样补充咧？咁系咪应该要让呢个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可以免试来港注册咧？因为而家咧就系要喺即系非本地医生咧要喺香港可以注册执业咧，就一系咧就系要考试啦。 系。 一系咧就系只能够有限度咁注册，咁、 嗯、 其实嚟紧如果系医生仲系缺嘅话，系咪应该俾一啲嘅非本地医生可以免试注册咧？咁但系你俾得医生免试注册嘅时候，佢哋应该要有啲乜嘢嘅条件、乜嘢嘅要求，同埋有啲嘅咩嘅过程，先至可以咧俾佢哋可以喺香港免试注册咧？咁睇翻咧，就今日咧政府就建议啊，就系、是、修订呢个医生注册条例，咁就让一啲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嘅非本地培训医生 就喺香港咧就可以執業噶。咁有啲咩條件咧？咁啊，第一要係呢個嚟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嚇嚟香港要註冊嘅話，咁一定要係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啦。 嗯哼。 第二就持有一啲非本地醫學院頒授嘅認可醫學資格。并且咧就喺嗰个医学院所在嘅任何地方取得医生注册资格，即系你要读完书啦，喺外地，同埋咧就系攞到个医生嘅注册嘅医生牌啦。咁、好啦，亦都要咧系第三，攞到专科医生资格之后咧，就喺任何嘅公营医疗机构，即系医管局啦、卫生署啦、港大、中大两间大学嘅医学院啦，就以特别注册嘅形式咧，就全职工作最少五年。咁点样先至攞到专科资格咧？即系你可以喺海外已经攞咗专科资格啦、又或者咧，你未嘅喺海外读完，啱啱读完医科嘅啫，咁嚟香港咧就要咧就系接受六年嘅专科培训。再加咧就係喺公營機構做咧，先至可以註冊啦。又或者係啊，你喺海外可能你考咗一啲初期、中期試嘅啫。咁嚟香港咧都係要繼續嗰個嘅專科培訓，咁可能三至五年啦咁。咁先至喺香港攞到專科資格，先至再喺咧香港嘅公營醫療機構咧就工作五年咁。咁好啦，你喺香港工作五年嘅期間咧。都要咧获雇主机构咧就认为你嗰个期间嘅表现啊系属于令人满意同称职，最后咧先至可以注册嘅咁。阿金文峰听完成个嘅机制啦，觉得啊会吸引到几多嘅即系海外嘅或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嚟香港执业咧？ OK， 咁其實你問我實際數字而家都未推出，真係冇得估啦。咁但係我哋睇翻而家，如果要考試嘅話咧，其實每年個數字真係唔多，每年都係幾十個嘅啫。即係如果要透過考試嚟香港執業嘅話，咁樣其實你問我咧，即係作為一個市民就好簡單啫。我啊，純粹係希望，即係我如果去睇醫生嗰陣時，我就唔使排咁耐隊。我希望盡快有得睇，即係唔好拖住個病，可能要年幾兩年先有得覆診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情況而家都有出現。咁啊，呢個情況。嘅成因當然有好多啦，咁其中一個絕對就係醫生嗰個數目，即係空缺，即係而家都政府都攞咗條數出嚟啦，即係一路都係爭緊幾百甚至成千個醫生嘅、 有一個數字嘅，可以講下就係咧政府喺舊年啊開始推算咧嗰個醫療人力嘅空缺，咁啊預計咧去到2030年咧就係缺少1600多名醫生，去到2040年咧就更加係缺少1900多名醫生嘅 即係差唔多成2000個，即係嚟而家即係十零年就爭成2000個醫生。咁所以其實嗱，當然我哋一方面係希望俾多啲資源落去，提供多啲醫科嘅學位啦。咁但我哋明白呢個學位冇可能無限量咁增長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照翻而家咁睇咧，其實吸納一啲外地嘅醫生咧。絕對是其中一個要做的一個方向嚟嘅。咁我哋而家就見到，即係現行嗰個制度好明顯就係冇效嘅。即係每年如果得幾十個咧，即係嗰個吸引力唔夠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一定要諗方法咧，即係去睇下點樣去改善而家個機制咧，可以吸納到更加多嘅外地嘅醫科嘅專才或者醫生嚟香港嗰度幫手填補呢個空缺。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今日呢個題目啦，即係政府亦都諗緊呢樣嘢。咁但係你話究竟？好啦，而家好似嗰度面试，咁但其实面试咧，其实都仲有一个条件，就系话嚟紧咧都会有一个名单嘅，即系话唔系所有嘅大学嘅毕业生都可以透过呢个机制翻嚟香港嘅，应该仲系一个名单，咁就系嗰间学校究竟整体、那个。但醫科方面嗰個學術水平啊，佢嘅用嘅語言啊，咁樣等等各方面咧，咁我諗先會有呢張名單出現嘅。係啊，嚟緊 大家可能關心咧呢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啊，咁究竟佢係畢業於乜嘢嘅學院先嚇？畢業於即係非本地嘅乜嘢嘅醫學院咧？佢哋嘅課程、佢哋嘅資格係咪香港咧就會承認嘅咧？咁所以咧就嚟緊個修例咧就話會成立一個法定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咁就去定咧邊啲嘅非本地醫學院。颁授的认可医学资格的名单，政府就会是筹组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会有卫生署代表，有医委会主席，有医管局的代表，有医学专科学院主席，还有港大中大医学院院长，还有4名由特首委任的成员，考虑的因素就会包括那个课程的教学语言、课程内容、这个医学院的国际排名等等，并且说会3年检讨一次的，如果有一个 個咁嘅委員會啊，唔知大家又覺得會唔會都確保到呢啲非本地培訓醫生佢嘅學歷啊，係即係香港值得認可嘅咧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咁大家唔知有冇一啲醫學界嘅朋友啊，或者係一般嘅市民，大家都可以咧講下咧今次呢個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嚇、免試執業嘅啲安排，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醫生啊。林医生你好， 林医生你好， 诶、hey, 大家好， 系，不如请你解释下咧，即系点解即系政府有一个咁样嘅决定，即系一个咁样嘅制度决定咧，咁同埋你同唔同意佢哋咁做法咧？ 哦，我当然同意嘅，咁咧就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香港系好缺医生，就亦都我哋医生即系喺1000个人口里边咧系得两个医生，咁啊呢个都喺其实先进地方嚟讲咧都可以咁讲系最低咁滞噶啦。咁而普羅大眾亦都感受得到嘅，即係特別我哋喺個公營系統裏面咧，真係好缺醫生。咁所以就而家無論排隊覆診啊、睇新症啊、做手術咧，都係好長好長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叫做踏出第一步啦，就解決香港缺乏醫生呢一個問題。 係。嗱，睇翻咧，即系而家嗰个嘅本地培训嘅医疗学额咧吓，都讲紧即系一年系讲紧即系500左右啦吓，咁即系咁同埋咧，再加上一啲一啲要考试啊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啊，都讲紧每年系几十个咁嘅啫，咁所以咧就变咗都仍然系应付唔到一个医生人手嘅需求系嘛？ 系啊，绝对唔够啊！即系我哋嗱，即系。用一個好保守嘅預測，即係其實嗰個預測都係基本上係按而家我哋所提供嘅服務嘅啫，同埋加埋啲人口老化，引致嗰個需求嘅增加咧，就嚟緊即係去到2030年，我哋即係欠1600個度啦，再多10年咧就欠2000個。咁如果單係睇而家醫管局，其實已經欠緊幾百個醫生。啊，衛生署就某啲科就更加嚴重，即係舉個例，好似我哋近呢幾年，即係社福界都特別好關心啲學前嘅兒童嗰個成長嘅問題啦。咁啊，而家政府就基本上就都做到零等候噶啦。即係如果佢只要評估到真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咧，我哋都有呢一、個教育心理學家啊。语言治疗师啊等等去帮佢哋，甚至乎系住校都有嘅。但系个问题就嚟啦，我哋而家卫生署咧有40%嘅空缺率，其实即系个意思，即系我自己嘅本行啦，儿科医生。我哋根本唔够儿科医生喺呢啲评估中心里边去工作，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咧就即系随时要等超过半年先至可以做到嗰个评估。咁呢啲情況係絕對唔理想嘅。咁其實喺醫管局裏面呢，亦都有好多專科都面對類似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諗如果我哋唔解決呢一個最基本嘅問題，就係即係培訓醫生不足，我哋非本地嘅醫生亦都冇咩有效嘅途徑讓佢哋喺香港可以執業。如果我哋唔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呢个死结都几难啊，解得开。 系 啊，林医生，我都想问问少少，即系个原因咧。其实你讲到咧，我哋个医生一路缺啦，同埋嚟紧就会见到系越嚟越多空缺啦。咁其实呢个原因系喺我哋社会上出现咗咩问题啊？定系其实系我哋一路嗰个叫做喺大学嗰度培训嘅数额不足啊？喺政府喺呢方面会唔会又增加多啲，即系喺嗰个叫两个医学院上面嗰个培训嘅人数咧？ 其实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世界性嘅问题嚟嘅。其实全世界咧都系抢医生嘅。就咁所以我哋，但系我哋香港就个政治环境比较特别啦。我哋喺1997年咧，就即系可以咁讲，自我就减少咗非本地培训医生喺香港执业呢一个途径。咁喺1997年前咧，其实超过一半嘅医生咧。是非本地培训的。但是我们因为97年的缘故啦，咁即係回归的缘故，咁我们就改变了那个制度，咁就大幅下降啦。即係去到2003年的时候呢，就大幅下降，跌到即係而家大概是10%嘅啫。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个咁样嘅制度之下，根本上我们就冇办法同外国 去竞争，因为人哋就抢我哋嘅医生，我哋就自己就封咗自己嘅路，话我哋多谢啦，我哋唔需要你哋培训嘅医生啦咁样。咁所以喺咁样嘅形势下咧，咁我哋点加位咧？我哋都加得唔够嘅。咁所以其实喺过往嗰十年咧，两间医学院已经大幅度咁加啦。咁加到而家我哋每年咧培训530个医生。其实我读医学院嘅时候咧，就得150个啫，就全部都系香港大学。我嗰班嘅同学150个学生，就到到而家系加到530个噶啦。 系啊，阿林医生，如果你啱啱话咧，即系97年之前，其实都会有好多外地嘅培训嘅医生。其实嗰阵时嗰个机制同而家嘅机制个分别喺边度咧？同埋嗰阵时其实嗰啲外地嘅培训嘅医生，其实主要系嚟自边一啲国家嘅咧？ 嗰陣咧就基本上香港就認可英聯邦國家培訓嘅醫生嘅，咁所以我記得嗰陣我喺政府醫院度做咧，都有好多唔同國籍嘅醫生嘅，即係英聯邦，即係馬來西亞又有啊，其他嘅地方都有嘅，印度啊各方面，即係總之係英聯邦國家培訓嘅醫生咧，同樣都係用一個免試嘅安排咧，喺香港可以執業嘅。咁所以嗰个制度即係当年就其实超过一半嘅医生呢都係非本地培训嘅。 但係即係林医生都讲返啦，今次个修例係讲緊一啲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可以免试喺香港執业啦。咁医学界对于免试呢样嘢始终有唔同嘅意见啦。咁佢哋都觉得呢，即係考试先係最能够判断一个医生嗰个嘅医学嘅水平嘅一个方法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一听到免试咧就已经系反对啦。你点样回应呢啲嘅讲法 咧？其实免试呢两个字就太过简单化咗啦。就第一就其实就真唔系免试嘅，第一我详细解释下。咁其实我觉得今次呢一个修例咧就正正就平衡咗我哋要维持香港嘅医疗水平，同埋香港唔够医生，即系呢两个问题就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今次其实有好多关卡呢都是能够保证到这些非本地培训的医生呢他的医疗水平呢要跟香港培训的医生呢是相约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不是免试啦，因为他在他医学院里面他都会考试的，同埋他要在他当地呢亦都拿到他的执照那个的资历的。咁嗰個有時係會牽涉要考試嘅，咁所以第一就係佢喺培訓地方咧已經就考咗一次試啦。 咁始終唔係香港嘅執業試啦， 係啦，嚟到香港之後咧，咁佢就係四間公營機構可以聘請嘅啫。而呢四間公營機構咧，佢哋都會面試佢哋嘅，即係會考核佢哋究竟佢哋係咪真係適合喺香港執業啊咁樣。咁而另外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嗰個委員會咧，亦都會把關，就係亦都唔係所有醫學院咧都可以接受嘅，一定要同我哋香港兩間醫學院咧個水平係要相約嘅，教學嘅語言啊、課程啊、國際排名啊等等咧，都係要相約嘅。 嗯， 咁所以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把關啦。咁嚟到佢真係聘請咗啦。就若果佢未接受專科培訓，或者未攞到嗰個相關嘅香港認可嘅專科資歷咧，佢一定要喺醫管局同埋另外三間機構咧接受專科嘅培訓。其實專科嘅培訓咧好嚴格嘅，至少要6年嘅時間。咁佢每年咧都要自己學習啦，在職培訓啦，同埋每年咧都有考核嘅。 嗯。 咁所以基本上係一個在職嘅考核，咁佢跟住咧，佢就要考試咯，所以佢又要考專科嘅試。如果佢考唔到咧，佢要繼續接受培訓，直至佢哋考到為止。 OK， 咁考完之後咧，仲要喺呢四個機構裏面咧工作，連續工作5年，而每年咧亦都係要接受即係醫管局啊、衛生署啊兩間大學嗰個嘅評核。評核佢哋嘅醫德啊、品格啊，同埋佢哋嘅醫療水平合格咧，先至係真係最後推薦咧，即係佢哋係可以攞到香港嘅執照。咁所以簡單咁講咧，就把關嘅係好嚴謹，同埋亦都有好多重嘅把關。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醫療嘅水平咧， 基本上我哋唔需要担心。 嗱，而家去判断咧，就系呢啲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嗰个学历水平咧，就将会成立一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去到评核咧边啲学院、边啲嘅医学课程咧系香港认可啦。咁但系咧，就而家有啲嘅声音就话咧，呢个委员会咧十个人之中，有四个是由特首委任的，咁就有啲担心咧，就系话会系做一个即系政府系比较多喺呢个委员会里面咧可以操控到个声音啊。咁有啲医生话，点解唔由一啲嘅医生啊，就系民选出嚟嘅代表坐喺呢个委员会度咧？咁而另外就会唔会话有政治压力去到审批一啲可能系内地嘅医学院咧，就系去到系认可佢哋嘅资历咧？咁你点回应呢啲讲法？ 正正就係其實政府都聽到業界嘅擔心，咁所以都做咗一啲調節嘅。第一呢一個委員會咧，就其實就係喺香港醫務委員會之下嘅一個委員會啦。咁所以就呢一、這個醫務委員會一直都係幫香港把關，即係究竟香港嘅醫生嘅水平嘅，即係最重要嗰個把關者。咁而裏面呢，其實喺呢一個特別註冊呢一個委員會裏面呢，大部分嘅成員都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即係包括醫委會嘅主席啦，同埋有三位頭先你講過特首委任嗰四位成員裏面呢，其實有三位都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咁再加上就兩間大學嘅醫學院嘅院長其實都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醫管局個代表同埋衛生署嘅代表亦都係。所以其實呢一個特別嘅委員會咧，可以咁講，大部分嘅成員咧，其實都係醫委會嘅成員嚟嘅。咁所以即係既然大家今日都信一個我哋嘅醫委會幫香港把關嘅話咧，相信都同樣都應該信得過呢一個特別嘅委員會咧。都是帮香港把关的。 OK， 另外咧就系、是、特别注册委员会咧都会睇咧嗰啲嘅医学院嘅课程咧，咁究竟佢哋嘅教学语言咧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就是、承唔承认嗰个课程嘅考虑。咁嗱，而家香港都好多嘅一啲嘅医学名称啊、药物名啊，都会用英文嚟去做啦。咁譬如话一啲可能内地受训嘅医生吓，咁佢哋可能比较多用中文咧去到讲嗰啲嘅学名噶。咁佢哋会唔会喺呢个嘅注册委员会里面？可能是冇咁系受到考虑，即系会舒适啲咧。 所以我相信呢一个委员会咧，都会深入了解唔同嘅大学咧，佢个教学语言啦。即系其实嗰个教学语言，即系平日即系用某一个语言代表佢唔识另外，即系当英文咁样啦。即系香港基本上都系中英文为主啦。即系无论喺巡访啊、写排版啊各方面。咁咧就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委員會咧都會深入了解一下，究竟嗰一間大學佢嘅畢業生嗰、那個語文嘅水平係點樣啊？佢平日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專有名詞，究竟佢識唔識啲英文嘅專有名詞啊？等等啊呢啲，我相信呢個委員會都會檢視嘅。 嗯。你覺得今次呢個機制可以引入到幾多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填補香港空缺？ 這個就真的比較難估計一些了。咁就因為佢又係一定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咁基本上都係啲香港人啲仔女啦，喺啲呢啲相關嘅大學裏面去讀。咁香港就冇呢一方面嘅統計嘅。咁不過因為最近討論呢件事呢，即係我自己個人呢，即係無論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都有相關嘅醫學生都有揾過我，咁佢哋都有興趣翻嚟嘅。咁啊，所以可以咁講，就算一啲頂尖世界頂尖嘅醫學院咧，其實香港都有啲好優秀嘅學生喺度讀緊書，佢哋都希望可以翻嚟貢獻即係香港嘅。 嗯，好啊，唔該曬啊，林正財醫生，多謝你啊。 好，好，拜拜。 林正財醫生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噶，咁都喺度呼籲一下各位聽眾啦，聽緊節目嘅朋友。大家點樣睇而家即係政府就決定要修例啊？咁就係、是有一個方法，就讓一啲非本地培訓嘅即係香港醫生可以咧，就係、是、喺香港咧就係、是、註冊咧。咁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聽聽七點半嘅新聞，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及光顾无牌按摩店的事件，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完成初步调查，并且向警务处处长汇报，暂时看不到蔡展鹏有违法、违规或者不道德行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王维表示，警方在三月下旬的巡查行动之中，在湾仔一间无牌按摩店怀疑有人经营色情场所，并且有卖淫服务，拘捕六名持本港身份证的女子。警方当时发现蔡展鹏，但是她没有被捕。至于蔡展鹏在按摩店的行为，王维指出是调查细节，如果纯粹在无牌按摩店接受服务，没有触犯任何香港法例，目前有待律政司指示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吸引非本地培训香港永久居民医生符合特定条件之下，无需通过执业资格试，以特别注册形式回港执业。医学会会长蔡坚说，即使政府成立法定的特别注册委员会，根据医学院水平制定认可名单，但是难保全港毕业生有质素，但是难保全部的毕业生有质素保证。未来业界内有部分医生无需通过执业试，不论对病人和现在已经在本港执业的医生都不公平。蔡坚又说，在公立医院现在捱累仔的工作环境之下，如果有超过100名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医生愿意来港，已经令人诧异，担心他们通过在公营医疗机构的五年工作评核之后，可能会流失到私人市场，相信方案最多只能够舒缓五年内的人手问题，整体成效仍然有待观望。作为全港公务员薪酬调整参考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在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高中低层分别是-2.04%、-0.54% 同埋-0.68%。对上一次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现负数是2009年。政府话，会全盘考虑指标、经济、财政和公务员士气等因素去做决定，有公务员工会呼吁维持动薪。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主席李联辉说，今年的调查收到113间公司回复，涉及145,000多名雇员的薪酬数据。欧盟和美国发表声明，要求中国这类支持贸易扭曲的政策的国家承担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如何发展美欧经贸关系是美欧之间的事，但是不应该拿中国说事，甚至企图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反问有些人无端指责中国有些什么凭据，他指出，中方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系，按平等互利原則開展國際經貿合作。對於美國總統拜登說計劃向其他國家出口疫苗，又說結束疫情大流行需要美方領導，趙立堅說，疫苗是拯救生命、戰勝疫情的重要武器，如果美方能夠早日落實援助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中方表示歡迎。但是他強調，美方动不动就在疫苗问题上拿中国说事的做法令人不齿，重申中国对外提供疫苗或者是抗疫物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间中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ing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窝打老道嘅交通啦。之前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沙福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嘅沙田近住九龙塘沙福道一路去到亚皆老街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咁啊，之前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因为多车嘅关系，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而家取消咗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反方向啊，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咧都系繁忙嘅，因为九龙城宋皇台道附近咧就好多车嘅，咁所以咧而家去观塘方向慢车嘅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东港中心，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都系繁忙嘅，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咧，而家中区嘅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带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咧，太子道东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附近啦，一路去到彩虹段咧，彩虹道一段咧，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都仍然系多车噶。而屯门公路嗰边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都系比较多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友爱村都系比较繁忙少少，不过比之前就好咗好多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萍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个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萍、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刻咧就讲紧系政府建议修例啊，就系呢个嘅吸引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嘅香港医生咧，咁就系喺香港咧就系免试咁去执业啊。咁就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陈女士你好， 系啊， 啊，请讲啊。 即系咁啊，我上个月咧即系。医疗室物医生写封转介信去 book 眼科啊， 嗯， 要排到2、3年12月，即系排一成，要排三年， 嗯， 超过一年 啦，即系来到离晒谱啦，即系， 系， 咁、会唔会都好担心啊？即系会唔会话呢段期间会唔会继续等啊？定系要自己去找私家医生睇咧？ 我自己揾私家医生重屁个头啊嘛，话要几万噶嘛， 所以都系要等两年几三年啊，差唔多要。 喂，我只觉得即系攞得离谱个头，应该要改善一下咯。 嗯，咁你自己即系譬如成个求医过程之中，你觉得即系公立医院嘅人手啊、服务啊点样啊？ 我净系只眼咧就冇乜问题嘅，即系睇嘢要好近睇啊，即系，即系我想 check 下啫，即系冇痛，乜嘢都冇。 嗯嗯。 即系冇痛冇痕啊，乜都冇，即系冇嘢唔舒服咯。 嗯，好啊，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先。咁睇翻政府嘅提供嘅一啲数字啦，咁其实多个嘅专科咧都真系排好耐队啊吓。咁就话咧，整体专科门诊咧都讲紧31个星期或者以上嘅轮候时间。咁有一啲嘅专科就更加系等得耐啲添啦，包括系内科咧，就等成133个星期嘅。咁譬如话系眼科咧，头先可能阿陈女士都等睇眼科啦，都讲紧咧系123个星期。 系， 咁变咗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咧，都会系呢啲嘅医生人手短缺啦。咁所以就喺咁嘅问题情况之下，系咪需要多啲方法去到吸引一啲即系非本地医生嚟到香港嗰度去到执业去到帮手咧？吓，呢个有问题。 嗯，咁我覺得絕對都係嘅啦。其實如果你話，其實啱啱都傾到就係講緊呢一個97年之前，其實基本上英聯邦醫生都係免試嘅。即係嗰陣時，其實即係如果有咁多醫生嚟，即係證明其實嗰個需求已經好大。咁我哋而家一下子全部都取消曬，咁啊去到而家回歸咗20多年之後，我哋發覺嚴重咁樣缺乏醫生。咁其實而家我哋叫做亡羊補牢啦。其實希望唔好太遲啦。 嗯啊 ，OK， 醫學界又點睇咧嚇？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都繼續歡迎咧聽眾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學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醫委會嘅委員陳佩賢啦。陳佩賢醫生你好， 陳醫生你好， 佩賢你好， 係點樣睇今次政府嘅修例嘅方法啊？ 我哋其實醫學界醫生喺度好忙咁樣抗緊疫，處理緊疫情，睇下啲病床啊、確診病例啊、輸入個案啊、疫苗啊、變種病毒啊、疫苗有效性啊、疫苗覆蓋率啊，基本上都唔得閒噶啦。咁而政府呢個時間修例，每次修例啲政治事件咧，我哋要分心去處理呢啲政治事件，咁所以都要分心噶啦。 嗯， 咁呢個第一點。咁啊，亦都唔係即時可以修例可以處理到而家疫情啦。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而家个社会气氛及而家政治嘅情况咧，政府咩方案都会通过嘅，系啦，乜嘢方案？ 立法会嘅形势啦， 社会形势、立法会形势都好啦，乜嘢方案都通过嘅，咁所以就行政主导，政府话事。 咁但系即系政府 俾啲资料大家啦。讲紧医生嘅人数咧，我特登揾翻30-40年嘅政府統計年刊， 系 1991年醫管局成立嗰陣時候咧，就2200個醫生喺醫管局。 系 而家咧就最新嘅2020年數字咧係6600個，即係升咗3倍。 嗯， 期間人口香港人口升咗30%。咁啊，即係呢個第一點啦。你話係咪醫生人手？永遠都係唔夠，咁我就解釋，我自己又會咁樣同醫管局講，我俾多3倍人手你，但係你成日都話唔夠人，呢係第一點，即係佢要有責任去攞到人手，要去處理市民嘅訴求嘅，呢係第一點。第二點咧，過往咧係頭先講啦，1991年嘅醫管局嘅醫生係2200，1996年咧就3090喺醫管局。 嗯， 當年1996年咧，政府同醫管局話太多醫生啦。 嗯， 太多医生啦，咁你揾翻报纸啊，睇翻啦，3000嗰阵时候太多医生，所以唔请。跟住2001年咧，4000个医生喺医管局，嗰阵时候都话太多啦，要肥鸡餐啦。咁、啊，到今日6600几，太少啦。 嗯， 咁所以我捉摸唔到噶啦，所以政府行政主导话事啦。 吓，但系睇翻即系譬如医生对于香港人口嘅比例啦，吓，即系都政府一个数字就系话，而家香港咧每1000名人口咧就得2个医生啫，就比好多嘅发达嘅国家地区咧咁都系为之少噶。咁即系当然你老话实际数字医生嘅数字系多咗啦，咁但系对起啲人口比例嚟讲，都好似比其他国家系少嘅时候，咁系咪都仍然证实到系即系医生系唔够咧？ 嗱，睇下你点睇啦。因为咧，嗱，我自己咁样去睇个数字嘅。第一，香港唔系一个国家，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再重申一次，亦都不可以做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 嗯、 然后呢用香港的数字和其他国家去相比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香港那个密度，人口密度很高的。你想想一栋一栋大厦里面它可以有几千的，即是可能一二三千个居民。然后继而他在村里面有一个医生可以看看几千个居民。但是在其他地方的国家呢，是讲紧一条村啊，讲紧是一千二千人，要覆盖好大的范围。咁佢嗰个医生嗰个数量呢，係因为嗰个距离嘅问题，佢有唔同嘅考虑嘅。你諗下一啲地方嚟澳洲啊，美国一啲偏远嘅地方，佢嗰个国家大，嗰个地方大嘛。咁所以同香港个密度好唔同嘅。你諗下香港，我试过南区香港仔去天水围，赶去天水围做一啲嘢，都係一个钟头车程。 系 ，OK 啊。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唔用香港嚟同国家相比咧，系一个唔合适嘅对比嚟。 OK 啊，今日方同你倾下。 系啊，嗱，咁当然啱啱我哋都听到，即系阿陈医生你讲到咧，就系讲紧嗰个实际个医生嘅数字系有升到嘅。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都即系听到好多即系讲法，即系而家譬如要排呢个公立医院咧，即系嗰个时间都系越嚟越长，特别一啲专科啦，咁样提到内科啊、眼科咁样样。咁其实呢个问题，政府就讲紧就系缺医生啦。咁你嘅角度系点睇咧？即系点解而家可能个轮候时间越嚟越长，又或者你觉得应该点样去解决咧？ 首先第一我明白的这个牌大家我都同意要处理轮候时间的第一件事，但是呢要明白就是在我们仅有即是我们有限的资源，因为政府给我们的要求呢是有限的资源要给到一个无限的服务呢，我们第一样东西就要将它分究竟哪些是急和次紧急，哪些是没非紧急，这个第一样东西一定要分这样子，因为呢我们做不到。咁而你睇返緊急同埋次緊急或者冇緊緊急嗰啲個案呢，我哋基本上有曬指標做曬嘅。 嗯， 我哋已經分曬佢，如果有病徵加有啲我哋懷疑多啲嘅病嘅病徵呢，基本上已經納曬入去非次緊急或者係叫我哋第一輪嘅次緊急嘅情況。我哋基本上有個指標裏面，例如兩個月啦三個月要睇曬佢㗎啦。咁但係嗰個講緊其他嘅讲緊可能我想头痛，我想睇一睇专科喎，咁但係冇其他嘅情况，咁我哋咪都接纳睇嘅。咁但係嗰个就係点解轮候时间就係嗰个叫非紧急或者係额外嘅情况要排啦，呢个第一点。呢个就係轮候时间嘅问题，咁我同意要处理嘅。咁但係唔係人手可以处理到 嘅。 即係用个例两个例子好简单嘅啫。曾经试过肥鸡餐，你睇返肥鸡餐嗰时候轮候时间仲而家仲长过而家， 嗯， 咁点解嗰时候肥鸡餐同埋炒人呢 o k 咁点解减人工呢？ 好， 答案根本就唔系睇轮候时间去决定个人手 ，OK。 不过而家攞嚟做理由，咁我都话行政主导，佢话事 ，OK。陈佩贤，点样睇而家即系政府个修例嘅方向呢？即系讲紧话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咁就譬如佢要嗰个有个学历嘅认可啦，咁就嚟到香港咧就要有专科嘅资格啦，再喺公营机构咧就做足五年啦，咁样，咁再系即系个表现系获得系认可，先至咧可以注册到。咁头先我哋访问咗林正财咧，咁佢话即系其实呢度咧都已经系好多个关卡咧，佢要过啦吓，咁先至可以咧喺香港度注册执业嘅。咁你觉得讲翻今次个修例方向啦，即系你觉得系咪对于即系香港嚟讲系保障到呢啲非本地医生嘅一啲质素咧？ 冇白再答你，即系头先主持人讲，以前英联邦都系咁啦，我同意噶。嗱，记住提一提，如果提英联邦咧，佢净系大家净系政府净系讲咗上半部分，冇讲到下半部分。英联邦嗰时候咧，我都系英联邦之前。讲紧殖民地年代出生，亦都读书嘅。好啦，入到大学嘅时候已经回归咗啦。英联邦嘅第一样嘢要大家注意咧，就系互认嘅制度，即系我认英国嘅某啲嘅学院，印度某啲嘅学院，调翻转佢认翻我哋两本地嘅大学。咁呢个互认咧，咁佢可以互相去平衡水平。第一，第二，佢嗰个英联邦嗰个互认制度里边咧，系有个叫院校考核嘅制度嘅。即是说就算当年英联邦的制度里面呢，不是所有英国的 医学院大学都是入过名单的，有些是他在偏美某些地方他不合乎水平，他不会入过英联邦名单的，所以他有个院校考核制度。原因这个第三点呢，回归为什么我们由英联邦制度要变呢？原因是因为回归，回归九七回归之后呢，我们不可以只是引入外国势力 的情况，我们要公平地一视同仁，内地的其他地方的美国的英国的都要这样去做，不是只是英联邦。 今次的 方法， 今次的方案就没有说是特别引入哪些地区国家的一些医生的，只是讲说即有一个的、特别注册委员会呢，去到评定呢、那个非本地医生那个的资历啊，那个学历呢，是不是香港认可的？你觉得这个机制有没有问题？ 那个特别委员会不是一个一贯常的审批机构里面。那他的问题就是我见到就是他没有一个叫讨论上诉或者是的那个空间的。即是他说我们专家就觉得看完之后我们觉得这间某些院校是得了。那为什么呢？没有啊，专家决定。那啊所以那个审批的过程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的。 嗯。 是啦，咁亦都冇唔需要，即係冇，即係好似而家個專家委員會咁樣，佢去評論究竟疫苗可靠性、疫苗有冇直接關係，基本上就由專家委員會決定咯。咁但係你裏面係冇得再冇咩討論空間。 嗯，咁但係你 個將來都係咁。 譬如今次咧，那個特別註冊委員會裏面咧，都有一啲嘅成員咧係特首委任嘅。咁有啲嘅醫學界咧都係講緊，都關注到呢四名嘅人士究竟會係咩人呢？即係雖則話有三名嘅醫委會嘅成員啦，咁但係即係始終特首揀呢啲人入去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嗰個準則咧，大家都可能會關注。你有咩睇法？ 冇乜特別意見，因為講緊個成個機制已經唔同咗。咁佢委任，佢用委任制。咁咪委任制咯，头先讲，已经冇咩讨论空间嘅喺度。 O K， 咁但系即系而家即系修例都要上立法会啦，咁就讲紧话嚟紧星期五啊，21号咧就会刊宪，跟住六月头咧就会上立法会噶啦。咁但系你都讲啦，即系而家个立法会个政治形势咧就唔系以前咁样啦，咁啊建制派主导啦，咁就好可能都可以顺利咁去即系通过啦。咁你自己会点样做啊？你会唔会话喺议会里面再有啲嘅反对嘅动作嚟拉布啊等等咧？ 冇得拉布咯，而家。你唔好教唆或者劝我哋拉布噃。 问下你有咩反对策略啦？ 系啦，小心小心小心呢个电台讲说话。我自己提自己。咁咧就我只可以答咧，我将一啲嘅事实同埋声音如实地喺立法会度向大家展述同埋报告啦。我只可以做到咁样。 陈医生，你啱啱都讲过，即系其实我哋当然都知道明白，即系而家你哋都好忙于去抗疫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当呢样咁嘅政策推出咗出嚟之后咧，咁其实你稍后都会唔会即系揾翻啲医生啊，跟住了解究竟佢哋或者你自己估计咧，其实佢哋而家嗰个谂法会系点样样咧？ 其实呢段时间我工作就系接触医生，不嬲都有做紧嘅。咁而我之后我自己都会做个业内嘅业界嘅民调，去睇下大家医生嘅睇法。 好啊，唔该晒陈佩贤，多谢你啊， 唔该 晒。 陈佩贤咧就系医学界嘅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医委会嘅委员嚟噶。咁各位听众有冇啲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咁有听众卢生喺度，卢生你好， 卢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系我有少意见咧，就因为香港咧一个国际城市嚟讲咧，不断都有啲医疗嗰啲个案啊，失言嘅个出现咗嚟讲咧，同埋嗰个轮候时间咧两年至三年，一啲都唔出奇。咁变咗真系有病嘅人嚟讲咧，未必等到呢啲时间。 嗯。 咁变咗点解？我哋香港嘅医生嚟讲咧。如果真係嗰個，因為工作時數太長，所以難免真係即係一個人唔係鐵打，始終都有啲事故出咗。一啲即係我覺得嚟講咧，即係嗰個工作量同埋佢嗰個時數嚟講咧， 是大大有影响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效法好像有些外国那样做些医药分家，将那些药剂师，香港每年呢培养很多药剂师出来的。那一般即是 minor 那些病症啊，或者是发烧感冒这些，由这些药剂师来一个处理，大大可以减低那个医生那个 loading 呢。咁变咗嚟讲呢，佢可以腾空到时间出嚟呢，就专注佢真係医学啊，专科学嗰方面嘅、 嗯、 对嗰啲病人可能会稍微适合。同埋我哋应该尽量利用香港嘅资源呢、 嗯、 因为我发觉好多药剂师、嗯、每年毕业生有好多药剂师、嗯、但係佢哋处理呢咩呢，好似在执药咁样，我觉得好似生咗㗎，係啦。 啊，明白啊，明白卢生嘅意见吓，咁即系但系即系医生同药剂师个工作有志真系。分得清楚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手呢？这 个真的要看看，因为其实的确是 有外国的地方都相对来讲、因为其实现在最担心就是，因为如果你药剂师要给药，很多时候都要医生写了签了名、 嗯、 否则就有问题的。这个其实也都牵涉到一个、okay. 资源方面利益 分布的一个问题。 听到位听众意见，有高生在这里。高生你好。 你好。那就对于那个现在那个新制话，海外专科医生可以免试入香港，五年之内可以做啦。我基本上是赞成呢样嘢噶。咁又点解呢？因为就我觉得香港嗰、那个专科医生啊，我主要就系讲专科医生喺政府医院里边咧，真系好缺乏，同埋佢哋嗰个质素都有啲问题啊。咁呢个系我自己亲身嘅经验嚟噶。咁、就因为我嘅亲戚咧，就我谂喺两年前咧。就個眼角膜咧意外地咁即係破裂咗，咁當時即係去睇政府急症室，咁急症室就介紹翻佢哋政府嘅專科眼科俾我哋睇啦。咁當時個眼科醫生就俾啲藥，同埋俾啲眼藥水我哋滴。咁佢眼角膜損咗會自然好翻噶啦。咁當然咧，我哋都信佢係專科咯。咁事實上真係查咗一個星期嘅眼藥膏同埋眼藥水咧，佢係好翻。点不知咧，两三日之后又再爆嗰只，即系个角膜又爆过。咁我个亲戚又话有必要无奈去睇。咁如是者咧，就终于搞咗四五次啊。咁就每一次都搞一个礼拜，佢又要请病假，因为眼睇唔到嘢。咁、 嗯、 最终咧就忍唔住，咁有人就介绍，咁咪去睇私家医生啦，专科，唔好再睇政府啦。咁终于咧，佢就去睇咗呢个私家医生嘅眼科专科。咁眼科专科就一样系搽药膏、搽药水，但系佢咧就做多样嘢。佢就咁等佢自然复合咧，系冇问题，唔 OK 嘅，因为你始终间唔中都会爆过。咁佢提议我亲戚咧就戴一副隐形眼镜，戴一个星期。咁个隐形眼镜咧就会帮手咧压住个眼角膜，等佢嗰个伤口愈合嘅时候咧愈合得好靓，就冇痕，就唔会咁易爆。咁事实上真系之后就冇事啦。咁到搞成年啦，而家一年啦。咁我觉得就系一个咁简单嘅事情，你点解政府嘅专眼科唔会提议我哋戴嗰个隐形眼镜？但系点解出边嗰啲眼科专科就可以做咧？ 系明白阿高生嘅意见啦，即系都关注到即系公立医院嗰个医生嘅一啲即系质素啦吓，同埋即系咪？就是、某啲嘅個案啊，究竟係咪即係適當嘅治療咧？咁，咁啊，金文峰即係講咁耐啦，咁其實即係點樣睇咧？即係今次嗱，阿陳佩賢就話啊，其實都真係改曬噶啦嚇，咁、啊、仲可以、即係仲可以點樣討論咧？咁而家就叫做有一啲嘅非本地醫生可以即係咁樣去去透過呢個機制去到免試註冊啦。咁係咪真係好事咧？ 我覺得即係大方向嚟講應該係正確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因為其實。即係啱啱其實啊，陳佩賢都講到，即係而家的確係即係嗰個喺公立醫院裏面的嗰個輪候時間好長。即係佢當然講到啦，之前即係可能又會有肥雞餐。咁其實咁我就會講啦，咁係咯，之前嘅政策有錯誤，跟住令到我哋唔夠醫生。咁而家咪要改正翻，即係唔能夠話之前個政策係咁樣就一定啱噶嘛。咁而家可能係之前因為我哋真係唔夠醫生，所以我哋而家就要啱啱好似我咁讲啦，亡羊补牢，睇下而家有冇更加好嘅方法，更加好嘅政策，可以吸引到一啲外地有质素嘅医生翻嚟香港帮手。 咁好啦，我哋呢个话题都倾到呢度先啦。咁今日嘅自由风时间亦都系嚟到呢度啦。咁唔该晒金文峰，听日咧继续有自由风噶。